把杯摇，银铺庄稼长得好，风吹麦浪永波涛、啊啊啊。党派我到陈庄当支书，千斤重担肩上挑，幕后村面貌要改变，党的指示要记。 赵震再给大家唱一段，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那个红色联络站选段，三月里来三月三。 好，三月里来三月三，红色联络站。 观众还真是欢迎，再给大家唱一段吧。 还唱？ 唱一段，我点一段吧，我替大家点一段好不好？好，再唱一段《金沙江畔》选段，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行， 谢谢大家。

哎呀，